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四川话版《茶馆》明晚登台天桥剧场，这是由北京人艺的四川籍导演李六乙执导的一个版本，他独特而又鲜明的艺术风格为这部作品赋予了新鲜的一面。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将于国家大剧院11周年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当天首演亮相。这部歌剧改编自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荣荣创作出版的同名童话，青年作曲家张艺新别出心裁地选用了观众耳熟能详的中国音乐元素，传统京剧当中的锣鼓经，经典儿歌《找朋友》的音程旋律，让青少年观众在歌剧音乐当中也能找寻到亲切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最后一部新创剧目，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将于本月22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跨年连演22场。这部由英国国宝级儿童剧作家大卫·伍德创作的剧目，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讲述社会问题的儿童剧，以有趣但发人深省的方式来看待环境问题。话剧《求证》继之前公布由导演田壮壮执导之后，昨天出品方龙马社正式公布了演员阵容。演员赵薇将首次跨界话剧舞台，与宋宁峰及周野芒、陈亚迪联手打造这部曾获得托尼和普利策双料大奖的话剧作品。这部剧将于明年1月23号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本月30号，第四届京剧名家名段北京新年演唱会将在人民大会堂上演。李明言、康万生、薛亚平、谭孝曾、李宏图、杨炽、杜振杰、张君强、张惠芳等众多名家将同台呈现多流派风采。2019第二届国乐名家名曲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于元旦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宋飞、王中山等演奏名家将同台呈现二胡、古筝等国乐代表性乐器，同时还将邀请实力雄厚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参与演出。时隔6年，许巍的全新创作专辑《无尽光芒》昨天开启线上预购，数字版将于本月26号上线。由入江优执导、藤原龙也、伊藤英明主演的悬疑电影《22年后的自白》昨天宣布定档1月11号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本片曾在日本连续3周获得票房冠军，影片展现了严密逻辑烧脑的优势，并加入了极具现实意义的反讽设定，让观众紧张之后更是细思惶恐。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推介影片《黄大年》昨天起在全国公映。影片通过讲述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的事迹，讴歌改革开放给我国科技事业带来的巨大变化，塑造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英雄形象，展现了以黄大年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赤诚的爱国情怀和忘我的奋斗精神。张维导演、谢刚、娟子、刘牧、康雷等人主演的电影《照相师》昨天在全国上映。影片以蔡家三代人的照相故事为主线，以小人物的奋斗历程为脉络，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从小村庄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山乡巨变。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2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可能很多人都喜欢看悬疑电影，而今年呢，有一部格外好看的影片，它就是《网络迷踪》。对于这样的好莱坞大片，大家基本都不会放过。那么这样的悬疑片究竟出彩在什么地方？跟国产的悬疑片比，又有什么样的差距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独立影评人小爱，和您一起揭秘这部《网络迷踪》。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呢，首先带给大家的是一条演艺江湖的有声资讯。那么今天呢是2018年的12月13号，是第5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的这一天，我们以国家之名祭奠，共同铭记历史。原创舞剧《记忆深处》近日亮相国家大剧院，首次与北京观众朋友见面。全剧呢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从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探索南京大屠杀惨案的角度切入。演出特邀了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舞者唐诗逸扮演女主角，编剧兼总导演童瑞瑞在接受本栏目专访的时候介绍，不同于一般的舞蹈作品，舞剧《记忆深处》用国际化的表现手法立足展示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人性。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记忆深处是以真作为创作前提，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在历史当中真实存在过的，在编舞上也力求最本真的创作。这个作品给了我一次就深入思考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命题。创作初衷一直觉得这个苦难的历史，我们那30万的灵魂应该得到安歇，那些人性闪烁出光芒和伟大的人，好像应该用一种艺术的方式给他们留在舞台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有那样的微光可以点亮我们，可以照亮未来。我觉得所有的年轻人应该回望一下我们的历史，虽然我们这些年来创造了一个飞黄腾达的成绩，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而且我想一个民族真正的成熟，就可以正视自己最黑暗的时刻。 可能很多人都喜欢看悬疑电影，而今年呢，有一部格外好看的影片，它就是《网络迷踪》。对于这样的好莱坞大片，大家基本都不会放过。那么这样的悬疑片究竟出彩在什么地方？跟国产的悬疑片比，又有什么样的差距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独立影评人小爱，和您一起揭秘这部《网络迷踪》。好了，北京时间的20:1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聚焦的是明天呢正式在国内公映的一部电影作品《网络迷踪》。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独立影评人小爱。小爱你好啊。 高磊好，大家好，是小爱。 欢迎小爱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部电影哈。其实呢，每一次小爱来呢，都会有一个重量级的电影和大家来见面。那么之前呢，很多部都是这种好莱坞的大制作，但是据我所了解，这部《网络迷踪》还真是一部小成本的电影，而且是新锐导演的新作，是吗？ 是，格局特别的小，然后成本也很小，就是。但是它的这个票房和口碑呢，其实有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双丰收。一个90后，应该是27岁的印度籍的一个导演， 那一部新作。 27岁是90后了， 那肯定是，肯定是， 对，他的一个作品 啊。 这个导演其实他也是很有意思，他以前呢在，当然他是在这个电影学院里面学的电影，但是呢他是曾经在 谷歌的研究创意室工作过。那么当时呢，他就是因为拍了一个用 Google 的眼镜 Google Glass 拍了一个那样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短片 Seed 种子，所以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然后对，然后他在那个 Google 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呢，你可能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接触网络，然后整天就面对这些什么浏览器呀、搜索引擎啊，大概是这样。他就一直在构思说，哎，现在的人就是每天大家的生活当中都是需要看手机，对吧？去地铁里面，都是低头族， 对。 所以他就想说，其实应该把现代人的生活，用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把它在电影里拍出来。所以他就一直在构思这样的一个作品。但是最开始呢，其实他是想拍一个短片，没想拍一个长片。这个电影是102分钟。但是原来这个导演他会认为说，哎，我这个故事其实可能 撑不起来， 对，内容可能没那么多，他还挺担心的。 他对自己有一些怀疑是吗？ 对，他挺担心的。然后他身边就身边的人就鼓励他，就说，哎，你真的可以试一下，因为他确实是在这方面是很有创作天分的。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大胆的一个举动，你都想不到。就是现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是有几个不同的角色啊，不同的人物，有父亲，有女儿，有警察，还有一些周边的朋友啊、邻居啊、学生啊什么的。他自己就分饰多角， 哇， 自己演了所有的人。然后他去网上找了很多的素材，他自己先编辑了一个90分钟的一个素材，他自己去演各种人， 是是是， 对，他拿着自己这个东西呢，他去给他身边的人去看，告诉演员，告诉投资方说，哎，你们看，我现在想拍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们愿不愿意加入我？是啊，后来大家一看，哎，就能明白，因为在他之前呢，其实像这样的一些用新媒体的介质来叙事的电影，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 对， 也有，但是观众其实还不是特别的熟悉。我记得第一部呢，是我印象当中的第一部是2014年，有一部法国，然后法国、美国和西班牙合拍的一部电影，那个中文名字我老是记不住啊，英文名字叫 Open Windows。Open Windows， 打开的窗户。 对对对，那个 Windows 就是指电脑上的。 那个 Windows 界面。 界面，对，那个电影它就是一部，就是所有的剧情、所有的故事都是通过去拍那个电脑的浏览器。来呈现的，其实就跟网络迷踪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有点相似。 对，但是当时他做的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好，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为什么网络民族那么好看。 嗯嗯， 对。然后还有一部呢叫Unfriended， 就是解除朋友关系吧，大概是这个意思，中文、 嗯、 就是 Unfriended、 嗯、 就是我不再加你好友了，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啊、就拉黑你了。 对对对，它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种形式题材的、 啊、 对。其实我是觉得电影这个东西啊，就通过像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影片呢，你可以感受到电影它也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一个作品。 对， 它其实它的变化我们是可以看到时代的发展变迁的。 嗯， 那像以前我们的父辈母辈，再不往前说了啊，就说到我们的父辈母辈，他们也永远想不到有一天的电影能够去这样去拍。 对 对，其实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就是以前我们看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看一些高科技的什么手机呀、啊、通讯呀、啊 嗯 嗯，我们最多看到的是电影当中它出现一些情节，比如说接到 email， 比如说那个汤姆汉克斯的那个网络情缘、 嗯， 那个应该是最早的用 email 来互相传情达意的那样的一个电影， 对 对吧？对， 啊、 那个是一个。然后就是在网手那个剧情里面呢，它都是很简单，比如说接到邮件啊，接到短信啊，接到电话呀。 嗯、 后来包括之后的那个冯小刚的手机、 嗯， 对。然后去年前年大热的《完美陌生人》， 嗯嗯， 那个电影顺便说一句，它国内又翻拍了一个国内版的女性版的、 哦， 应该也是在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那个档期吧，也会上映，叫《来电狂想》。对对对，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些电影呢，其实它可能更多的是说，从题材上，通过一些场景，通过一些简单的剧情，它去给你呈现科技在不断的发展，你能够感受到，手机的应用啊，然后电脑的发展、网络的发展和普及。 嗯， 但是呢，就还没有到网络迷踪这样一个极致的状态。网络迷踪的极致在哪里呢？就是所有的叙事它都是通过摄影机对准电脑屏幕来拍摄的。 就是说整部影片102分钟全部我们的观众是对着电脑屏幕来看的， 你就感觉你是看了102分钟的手机或者电脑。 哦， 那里面就没有人物的真实的出镜，就是它里面有人物， 对， 但是人物出现的时候它是通过一些很巧妙的一些方式，他通过人物在电脑里面互相 FaceTime、 嗯、 视频电话，或者是家里面的摄像头拍摄到那个人物、 哦、 但是呢摄影机不是直接给到人物，而是给到摄像头传到电脑上那一段 视频 的那段画面，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非常有对，就是很有设计的一个叙事的方式、 嗯、 所以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呢，就是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有实验性。 嗯， 他是今年在圣丹斯出来之后，当时就拿到了一个剧情类的观众选择奖。 嗯， 然后之后8月份先后在美国韩国上映， 嗯， 然后真的是两边的票房啊口碑啊都是双丰收， 都好啊， 都特别好。 嗯， 烂番茄的新鲜度指数是92， 哇，那厉害了， 100个人里面只有8个影评人觉得不那么好，92个人都觉得很好， 这很厉害了。 然后 audience、score 就是爆米花指数，我们普通的观众，89%， 你看看， 很高的一个分， 是是， 就说明就是无论是专业的人还是老百姓，大家对这样的一种很新鲜的一种方式呢，都是很接受的。 嗯、 所以网络迷踪它是改变了传统电影的一种叙事方式， 嗯， 它是用一种特别新鲜的角度，它去给你呈现电影里面的故事和人物。这个其实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讲，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电影叙事的一次革命。 嗯， 它是推翻了我们之前传统的电影叙事的方式。 对， 你真的可以，人物真的是可以不出镜的。 但是这102分钟、我想问问小艾，你看下来，你会觉得枯燥吗？你会觉得整个的屏幕它，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电影语言是通过蒙太奇的拍摄手法来展现的、我们会享受这种电影的语言，但是你会享受其间吗？这种艺术的感受你会觉得打折扣吗？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就而且它可能我觉得如果我们再去拉片的话，可能你没有办法像你去拉什么红白蓝三部曲呀、或者是肖申克的救赎，那样是那样经典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视听语言。但是 网络迷踪的美妙之处是在于它非常巧妙地运用了一个视角蒙太奇的转换，包括它的剪辑都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天才的角度。 哇， 就是怎么来理解哈，就是简单说，就是观众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一个悬疑片 悬疑 推理， 嗯， 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就大家要跟着这个父亲去追随着女儿在电脑上或者在这个社交网络上留下的各种蛛丝马迹， 嗯， 他要去找到女儿在哪儿。你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更多的画面它不是给到父亲的表情， 嗯， 或者父亲的肢体语言，我们其实很少看到父亲在画面上，他有出现，但是都是通过一个第三种或者第四种方式，很另类的方式。但是当我们看到摄影机对准大荧幕上的鼠标，在一个特别复杂的浏览器上， 嗯， 重重叠叠开了很多的窗口，一会儿拽出来一个 Gmail， 嗯， 里面是邮件啊，上面获取到一些信息，然后下一秒钟呢，他的父亲可能会去打开女儿的Twitter， 嗯哼， 然后再下一秒钟呢，可能去找他的 FaceTime，再下一秒钟呢，去找 Ucast，Ucast 就好像是相对于国内的一些直播的平台，也是视频直播平台， 嗯， 大家其实心里面会非常的有代入感，就是我不需要看到父亲的表情，但是我完全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要去翻他的那个相册，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去翻他那个视频查，因为视频上有发视频的那个时间和地点，然后相册里面对有各种的印记，就是因为你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所以你会有认同感，就你就会感觉其实是你自己在往那个鼠标，是你在 你自己在点， 你自己在手上， 你在发现这些素材和线索。 对，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哦，你会马上翻出另外一张照片，你去把两张照片放大，你要去看一看照片背后那个模糊的背景， 嗯， 你试图从照片背后模糊的背景去判断出来，这座山这个湖是不是就是那个照片里面同样一个地方， 哦， 因为你想找到同样的一个位置。 对 对，我就记得我们其实很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嘛， 嗯， 就很多女朋友女人不是天生的 FBI 嘛，她会看照片，我真的一个女朋友真实的， 哦， 她看她的男朋友的照片，她会去看她那个墨镜，她戴着墨镜，她会去看她墨镜上反射出来有没有别的人在给她男朋友照相 啊。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照片当中，因为戴的墨镜现在都能遮住半张脸嘛，很大，你如果用手给它打开放大以后，可能确实是有这种成像，就是谁给他拍的照， 因为 它能成像出来， 墨镜是黑的嘛， 对对对，它能反光嘛， 所以它能反射出对面那个拍的人是谁， 天 对，它会就是在电影当中把高磊吓坏了， 对，下次这拍照坚决不戴墨镜。 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吓坏了，但这真的是真实情况。 哦哦哦哦， 嗯，在电影当中，就是他的父亲，他会去找那个背景，然后前一分钟找完这个背景， 嗯， 然后后面一分钟呢，他会马上翻出一个女儿跟他那个通话的记录，然后往上翻一下那个记录是几点钟发的， 嗯， 你就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嘛， 对对对， 所以就是观众会特别有代入感。所以高磊刚才你问我你会不会觉得很沉闷或者看不下去， 嗯， 完全不会，你会觉得是你自己在拿着鼠标，在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你自己在进行破案，因为他成功的做到了一个视角的切换，意识的切换，就是主人公的视角和意识，他是潜移默化的， 就到了我身上了， 对对对，他把它转嫁到观众的这个视角上了，所以观众在看的时候他会特别有那种真正推理悬疑那种影片那种观影的乐趣， 而且我觉得观众会特别投入，你知道吗，他会觉得哎，我得帮着这爸爸去找点什么素材啊线索啊，没准还能真的发现什么什么东西， 是 咱这张照片不能放，哎，对，他放大了，我也想看看里边怎么怎么样， 嗯， 或者查查一些录像啊，或者查查其他的一些线索，还挺有意思的， 特别有意思。他而且他的就是最关键的，他的剪辑， 嗯， 剪辑蒙太奇特别特别好。这个电影的剪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哦， 不到三年。 剪辑啊， 对，电影拍了13天。 哦， 对，剪辑拍了 用了 2年多，然后是两个剪辑师。 嗯， 然后正常的电影的剪辑，那个图层可能大概就是两三层。或者再多了可能也不会多到哪儿去， 嗯嗯， 这个电影的图层有30层，就是它每一个窗口它会打开很多窗口， 嗯嗯， 每一个窗口都是一层， 然后他需要用特别特别设计好的这样的一个剪辑，他去把所有的这些画面包括剧情怎么样衔接，然后怎么样去既剧情也往前推动了，然后同时这个人物也能塑造出来，他要考虑很多方方面面，所以这个剪辑他是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我看的时候，我说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天哪，我们的人生就好像真的是文件夹里面的一包一包的文件，就是我们的记忆其实是你知道吗，是可以被打包的，被打包放在每一个不同的文件夹里面。影片的开场它只用了开场6分钟的时间，它就让你非常清晰准确无误的获取到了观众此时此刻应该获取的信息。因为一般就是大家会很担心说你主人公也不能出镜，你甚至你的摄影机你都不能离开那个， 你都不能动，就一直对着这个镜头，然后让我们看，哎，看了前2分钟我可能会对这部电影产生一些怀疑，我是不是还能坐得住，但是6分钟过去以后我就被深深的吸引了。 对，其实第1分钟就开始，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用了6分钟的时间，他就让观众非常清楚的知道了这一家人他们在过去15年当中的生活。 哇，厉害！ 为什么呢？就是父亲打开电脑，打开电脑之后，女儿电脑里面有不同的目录吧，对吧？ 对， 不同的文件夹。打包不同的文件夹打开之后呢，有照片，有视频，有邮件，有 memo， 就是有备忘录。他会通过就是给你展示照片，给你展示不同时期的视频，给你展示一些备忘录的一些记载，他会让你看到这一家人他们从孩子刚生下来，女儿很小的时候牙牙学语的时候学钢琴，到后来女儿已经长大了，然后妈妈又患了重病又去世，就是6分钟。他不用说任何多余的话，就是靠让你看这些视频，让你看这些在网络上留下的点点滴滴。所以真的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同身受，我觉得咱们的人生其实也就 是 这 样的。 因为我上个星期，因为我把我的微信也改成设置3天可见 可见了， 不好意思，3天可见完了，但是我自己能看到。 对， 我上个星期某一天我突然我就翻我自己之前的那些微信，我就发现能够看到自己很多的一些 变化 记忆。 对， 就我其实我觉得删微信是挺可惜的，因为你会把你的某一瞬间你就给删掉了，但是当你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永远。 没错。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明天呢即将上映的电影《网络迷踪》，我们下一节继续和您分享这部悬疑电影。 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来了，12月21日至1月27日，海淀剧院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2张8折起。四海皆兄弟，船上全是戏，双胞胎神设定，大错位笑不停，爆笑不断，包袱猝不及防，舞美逼真，机关暗藏，玩转错位，大笑贺岁，兄弟来不及了，快上船！ 快乐很简单。7.6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 猪年 福气 满 满。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买个好房，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他是粗心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挑装修就跟挑老公一样，必须挑靠谱的。 所以你靠谱的老公挑好靠谱的装修了吗？ 他选的全包圆装饰，给个电话400-606-8866让我打，说是要我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 VVIP 待遇。 全包圆可以，999一平米，啥都不用管，家具都管了，送的东西都是名牌，卫浴还是智能的 呀。

之前呢是没有的啊，这次呢可以说是用的非常的淋漓尽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请小爱呢跟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下这部网络迷踪。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这个拍摄手法非常的新鲜哈。 对，就开场你当你发现你只用了前面五六分钟的时间就能从简单的那个浏览器里面就能够知道一家人的命运的时候，当时我相信大家看到的时候会真的是很震撼，就是我本人就会真的是很震撼。我觉得原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记忆，我们真的是可以把它永远的放到一个目录里面。 对， 而且就是不管人在不在，永远你的 他永远在 都在这个根目录下。 对对， 而且这现在社交网络包括就是无论是视频的文件还是那个照片的文件还是其他文字形式的，就是你可以留下各种不同形式的东西，然后各种的社交的应用的软件又那么多，所以真的就是这个电影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就是网络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这种改变。其实他这个如果在中国拍可能会更加的淋漓尽致。 对对对， 因为美国还没有咱们这么那个高端的什么那个在线支付、手机支付、 就是、各种支付 各种 购买、 各种美团、各种外卖、各种快递，还没有这么夸张。 对， 其实如果在国内拍一版微信版的，我相信会更好看，因为大家会觉得更加的跟自己更贴合。 好，我现在做一个广告啊，拉拉客户啊，如果呢咱们国内有没有一些大的厂牌想投资的话，找小爱啊，可以翻拍一个国内版啊。 哎，这个真的 是 挺有的做的， 是不是？ 这个形式是挺有的做的。 是是。 对，但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电影呢它是一个高概念性的，然后它是靠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叙事的方式去取胜的，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它的故事就相对就简单了。其实还真不是，因为它一方面呢就是在形式上它让你看到的是非常冰冷的机器 镜头， 你看到的是冰冷的浏览器、冰冷的手机、 对 冰冷的电脑。但是在这里面的内容，我们说那个 content， 无论是视频啊还是文字啊、语音啊，或者是 FaceTime 来电的这个显示啊，就你其实感受到的还是一个很有人味的东西。它的影片的主题其实还是关于亲情，一个爸爸他在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唯一的线索就是他女儿剩下留在家里面的那个笔记本电脑 、 对，而且只有靠那个笔记本电脑他才有机会能够再去找到他亲爱的女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观众当我们一步一步的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他打开那些窗口，打开又关闭，打开又关闭，打开又关闭，你会发现其实亲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他这里面他真正的主题还是父女关系，这种亲情关系，然后包括这个教育，包括就是在网络社交时代我们怎么样去和我们周围的陌生人去相处。它还是一个非常其实还挺深刻的一个主题，就好像我们在前年说那个完美陌生人的似的啊，他在说手机，每个人手机里都有秘密，那这个秘密就是可能真的是每一个人说起来你都没有办法完全把手机展示给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不可能， 都不可能 完全把它交付给另外一个人，怎么可能？ 对对，他其实就抛出了一个非常符合现代人生活准则的一个哲学母题。这个电影也是一样的，它也会让你去思考，就是在这种网络社交的一个时代，我们跟亲人之间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科技的发展，反而我们在亲情关系上物理的这种接触上反而会疏远了， 更疏远了。就在今天晚上上节目之前，我回爸妈家吃饭哈，爸爸妈妈都70多岁了，然后呢，在等待饭得了的大概那么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看着我们家那大沙发、拐角沙发，我坐在这个一人位，他们两个人守在那边，一人抱了一个手机，他们俩抱了 iPad。就在那看，我也不知道他们俩人在看什么，然后没事还听他们二位还各自的还呵呵乐一乐，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聊些什么，那我也就看看手机吧。哎，我就翻一些新闻啊，翻了今天晚上要看到的这个要聊到的网络迷踪的相关的信息，然后半个小时就过去了，也没说什么话，然后吃饭就简单的寒暄了两句。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家人之间那种沟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了。 对，话题 越来越少，所以你不知道跟大家聊些什么， 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 我觉得这个好像说的也是我家的事情， 是吧？ 我觉得大家可能 都一样， 都会是这样的。 哎呀，这不好，这不好。 这是这个电影，它会从侧面让大家去思考的。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它作为一个悬疑片啊，虽然它不没有，它是在悬疑片的这个拍摄上的这种形式，它肯定是受，肯定它不占优势。因为他没有办法通过各种传统的这种方式去埋扣去制造悬疑，但是呢他又非常好的去完成了悬疑片的一个叙事的一个节奏，就大家在看的时候你还是会感受到心里很紧张，你在最开始你会猜测是怎么回事，然后你会随着窗口开窗口关，然后换从这个软件换到那个软件，然后看他的爸爸跟那个警察 FaceTime 聊天，然后一会儿又新闻报道了，当然新闻报道那也是通过那个网站上、 网站上 有那种新闻报道的视频嘛， 对 对， 反正所有东西全部在那个上面， 电脑上面 、对，你会通过看那些东西，你还是会不断的在心里面画很多的问号，然后你会跟着这个问号你去自己去解扣寻找线索，所以他在悬疑推理的这个节奏上，然后包括这些元素的运用上，他做的也是非常的好的。 你觉得他严谨吗？逻辑性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严谨，就是而且他这个最大的功劳真的是要归功于剪辑师 是吗？ 对对对，剪辑太重要了。 哎，能不能就是咱们也不算说个旁的，这个剪辑师究竟能够在一部电影当中占多大的比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哎呀，说到一部电影多么的成功哈，《乱世佳人》拍太漂亮，费雯丽。对吧，一提这电影就是他，或者说提到这个《霸王别姬》这部电影，我们就会想到啊，陈凯歌导演呀，对吧，就会想到导演，想到主演，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剪辑师。 真正意义上来讲啊，一个优秀的电影剪辑师他是第二导演，就是同样的素材如果用不同的方式去剪辑，可能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电影。 不是由导演亲自来上阵剪吗？ 这里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就是看说这个片子最后的主控权话语权在谁那儿，就是我们通常会看到很多的电影它会有一个导演剪辑版一般会比较长一些，比商业电影院里面的版本要更长一些， 对，时间要长， 通常是国际版的或者是出去电影节去参奖啊，或者是这一类的，这个呢肯定是完全按照导演自己的一个意图他去剪，因为导演绝对是在剪辑上，他绝对是在创作的角度，他一定是第一话语权的。 对， 但是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出品方他要去考虑，比如说一些商业的因素。我们就简单说，商业片一般就是90多分钟，90到10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比较有利于他的一个排片。 对， 因为你片子如果太长了，130、140分钟呢，你就影响你的排片，你的排的场次就会少很 多，就压缩了自己的排片空间嘛， 就影响了你的商业的这个利益。 对， 所以呢，但是作为导演来讲呢，其实他拍的每一个素材每一个镜头他都是他的 baby， 那当然了， 他不愿意舍弃。 对， 所以呢你要让导演的角度，他肯定是希望说留的越多越好，他是希望都能够留下来 呈现出来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取舍，就需要有一个商业和艺术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妥协和平衡。对，所以其实剪辑最后谁来定，最后谁来剪，我觉得它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是呢肯定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情况，在剪辑成片的时候呢，导演的创作话语权一定是非常占主要的部分的，一定是最大的，因为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但是呢也要一定要说一下，就是天才的剪辑师他真的可以做第二导演，因为他真的是可以把一部电影他重新剪辑之后让他焕发出光彩， 就有新的活力，可能之前拍的不怎么样，但是剪辑出来是另外一部电影的风格了。那我再提问一个问题，剪辑师要从拍摄之初一直跟到结束吗？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 都没有了。 就是现在行业里面基本上更多 都不这样了。 对对对，他因为他可能，因为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嘛，他可能 投入不了那么太多的那个时间啊、精力啊进去。但是呢，就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剪辑这个电影之前呢，导演一定要和这个剪辑师要去做一个充分的沟通。 嗯嗯， 包括你从导演阐述开始，你这个剧本、你这个故事，你究竟是想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我的结构，我想让它的结构是怎么样？是因果线呢，还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拼重新剪？拼切碎重组重新再拼接啊，还是说我想要一个什么环状结构啊，还是我就是要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叙事、然后我是需要它的节奏是明快的有呼吸感的，还是说我需要一个非常缓慢一点的，然后更加的意识流情绪流，他需要把他的想法 说清楚， 跟剪辑师去沟通。好的剪辑师他会给你一些建议， 哦， 好的剪辑师，但是很少，很难。 就是二度艺术创作了吗？ 他如果有神来之笔，他真的是可以帮到导演的。像这个网络迷踪真的是我觉得剪辑师他们真的是给了导演非常大的帮助，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规的一个拍摄， 对， 非常规的一个叙事，非常规的一个悬疑推理一个类型片的一个呈现，所以剪辑师在这里面他就是怎么剪，包括就是这里面还要辅助上还得有一个叙事节奏。 嗯， 你不能说你没有人物出镜了你这个节奏就没了，所以很其实是很难的。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咱们在看一部新的电影的时候呢，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啊，剪辑的角度再来梳理一下你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些不同的理解啊。好，那这部电影你觉得还有哪些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部分吗？ 我不太想说太多的剧情，因为它一个还是一个悬疑推理片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电影院里面去看。 那说到悬疑啊，您继续。 但是我想吐槽一下那个中文的海报。 中文海报怎么了？ 中文海报上面一句话是“年度悬疑推理佳作”，大概是那几个字 啊。 然后在那一行话的下面就是一个。好像十二个字还是几个字的一个总结，一句话的总结，什么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花样少女离奇失踪，什么父亲什么什么什 么。 我一听花样两个字我就不想再听下去了。 但是基本上他那句话呢就把整个这个电影就剧透了，你知道用一个用最直接最简单最清楚的方式， 最粗暴的方式 直接就剧透了。 对， 但你别说他总结的还真好。就是那句话， 是是是， 这个电影。 对，那我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直在说这部电影是一个悬疑类型片，那么悬疑片它究竟怎么来定义呢？惊悚算吗？还是说比如说探案的也算吗？都算悬疑吗？ 这悬疑片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去看情节。就是如果情节里面呢这个作者他埋设铺设了一些问号，一些让你觉得有悬疑有问号的一些剧情和情节，但是呢他开始不告诉你，你可能要看到最后看到片尾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之前的那个问号它的答案是在这里的，是这样的，这样是一个悬疑片。所以悬疑片一般是在情节上去设置一些疑问，然后让观众在观影过程当中去找到那些疑问。而且通常来讲这些疑问呢可能和真正的答案可能和大家之前预知预想的还不太一样， 它有剧情的反转， 有点反转有点出乎意料啊。这样是一个大概悬疑片的一个类型， 一个结构。 对，然后在悬疑片的拍摄上呢，很多情况下悬疑会和惊悚这两个标签会贴合在一起， 他们是哥们儿， 对对对， 兄弟。 然后也会和烧脑在一起， 哦，烧脑剧。 对， 啊， 所以悬疑片其实它也分几个不同的类型， 比如 第一个类型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推理逻辑，这一类它更多的就是让你去按照正常的，比如说警察判案，一般的这个警察判案的这个电影它都是肯定都是悬疑片，那你就会根据你知道的一些常识啊一些逻辑啊，跟着剧中的人物跟着这个警察去推理判案。 最早我印象当中我接触到的应该就是神探亨特 啊，对，这些都是， 对吧， 对，像本格派啊这些都是一样的，这是一类，这个其实是悬疑片里面最基础也是最正常最简单的一类。第二类呢是比较有神秘气息的，我自己的话就叫它是神秘派吧。 神秘派 呢就是说它会有一些不太，就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看那个穆赫兰道的时候，穆赫兰道它是一个惊悚悬疑，但是他拍的方式其实是拍的 故事特别简单，但是他拍的这个结构是特别创新的。 嗯， 他是用了前面大概五分钟的时间，说一个女人她摇摇晃晃地走向自己的卧室。 嗯哼， 然后她好像是当摄影机对着她那个床开始摇晃的时候呢，就暗示着这个女人就扑到那个床上去睡着了。然后接下来整个电影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讲这个女人做的梦。 嗯哼， 她这个梦呢，又和这个女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想所思呢，是完全相关联的，是她女人心目当中的期许的一个投射，投射到梦里面了。然后到梦的最后呢，又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呢，又是现实时空。 嗯， 它是一个悬疑推理，但是它用了一个非常规的结构， 嗯， 大家会看不懂。然后诺兰也经常这么玩。 对， 诺兰拍 对我们熟悉的诺兰 就那些影片的时候呢，他会把两，比如说他拍《追随》的时候，有点叫尾随 （following）， 或者拍《致命 ID》的时候呢，他会把他的故事呢不按一个正常的方式叙述出来。 嗯， 昆汀也是一样，他也喜欢玩重组、时空的重组、剧情的重组，然后重组之间他会有倒叙、有插叙、有顺序。所以这些东西是不太走寻常路的，所以这一类我叫它是一个比较 神秘 的、 啊、 对，这里面通常会贴一个标签烧脑 啊， 对， 烧脑 高就是高智商的， 高智商的， 高智商的，然后通常悬疑呢都会有一些惊悚，因为悬疑你心里面会紧张， 嗯， 一紧张你肯定是会觉得 有点吓人， 有点吓害怕， 对对 对， 对，所以悬疑跟惊悚通常会是好兄弟贴在一起。 啊，就这么几个分类和类型啊。那其实国内也有很多的悬疑剧，但是似乎并没有让我们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啊。那你觉得和看到的一些好莱坞的悬疑剧的大片来讲，差距在哪里啊？ 我觉得还是具体的细节吧。 嗯， 因为悬疑片呢，它跟我们平时看的喜剧是不一样的，喜剧它更多的是感性的，可能一句台词、演员的一个动作，就是很表面的东西，它就能冲击你的感官。但是悬疑其实它在剧作上它要求是特别高的，它需要你有一个理工科的一个非常缜密的逻辑的思维。你在做悬疑的这个剧作的时候呢，它一定要求你在剧作的每一个阶段，你的前面的文字和后面的内容呢一定要环环相扣。 哇， 而且不能有这种有 bug。 嗯哼， 不能说有一些错位的地方。 对， 所以呢这个对编剧的这个要求其实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悬疑电影，首先它的基础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过硬的一个剧本。 嗯， 我个人其实非常期待，我们国家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冰河。 嗯， 冰河老师，冰河老师他写了一本小说叫使徒。 嗯， 使徒是一本悬疑推理的小说，我个人其实非常希望冰河老师的这个使徒呢能够改编成电影， 搬上大荧幕， 能够呈现到大荧幕。 现在有消息吗？还没有哈， 好像是很多人都想抢吧。对，但是最终谁抢到了，谁能拍出来不知道，但是我很期待能够看到。 嗯， 嗯，但是拍成大电影呢，我觉得一定会要放弃一些或者是舍弃一些东西，但就看这个导演的功力了，包括甚至刚才您说的剪辑师的功力了，对不对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即将于明天在全国公映的这部好莱坞的电影，一部非常贴有这个特立独行标签的网络迷踪哈。如果大家感兴趣这一类题材悬疑剧的话呢，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关注一下了。那也非常感谢小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哎呀，很高兴来，每次都很开心。 是，回去多喝热水啊， 多喝水，大家也保重。 好，我是高磊，感谢你的收听。那邀请您不要走开，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领读者》的系列节目。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的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赵爽，今天为大家领读的是郭沫若的《炉中梅》。这首诗是郭沫若在1920年年初时写的， 当时他正在日本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上学。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肆意侵夺，还有中国封建军阀的腐败和混战，早已激起作者强烈愤慨，并深为痛恨。1919年的五四运动像报春的惊雷，预示着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暴风雨已经来临，也燃起了诗人胸中的革命激情。他以诗歌为武器，歌颂人民的革命，迎接祖国的新生。卢中梅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创作出来的。在我们炎黄子孙的心中，自己和祖国是亲密无间的母子，母亲辛勤地哺育了我们，我们则应该努力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诗人郭沫若却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心目中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卢中梅便是我对他的恋歌。诗人化身为梅，对着祖国饱含深情地吟唱，我心爱的女郎，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这些别出心裁的比喻，这些朴实无华的诗句，倾诉了诗人对祖国的苦苦追求与眷恋，更倾诉了诗人愿以生命报效祖国的一片深情。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啊，我年轻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一般模样。啊，我年轻的女郎，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你该不嫌我黑奴鲁莽，要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啊，我年轻的女郎，我想我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啊，我年轻的女郎，我自从重见天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这首郭沫若的《卢中梅》我也不知读过多少次，可每次看到它，心中仍是热血沸腾。是的，我爱我的祖国，我也愿成为卢中梅，为祖国燃烧自己。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的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冬季室内温度18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沐浴温度37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装修多少度最佳？ 在全包园装修多少度你来定，999元一平米，毛坯到精装零增项，这贴心价格多少度？ 环保建材靠谱施工，专属客服，这贴心服务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预约还送全屋电器，这得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报名成功还送可调温度的智能坐便盖， 战线请稍后哦。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他是粗心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这儿是玫瑰色的，这儿是古铜色的，这儿是莫兰迪色的， 那儿是 ins 风，那儿是轻奢风，那儿是简美风， 说的是哪儿啊？ 全包园的1:1实景样板间啊，原样搬回家，一平米只要999，我的风格我做主。 打400-606-8866报名就送全屋名牌家电，我的预算我做主。 广告一小时内进线，还送净水机。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